好，我 Talk Channel CV 2015 Part 2， 今次表演嘉宾回啦。头先我将所有表演嘉宾全部劈晒喺度。今年其实首先我扣咗 Lucky 先啦 ，Lucky 先，诶，阵间先再讲。如果唔计 Lucky， 其实一日嗱，我听到有讲法就话今年 CV 如果冇 Lucky 阵容好差，但系我睇个表又冇又唔似，其实都算多人喎。 差， 你唔系呢啲系比较级嚟嘅，你要明白其他诶、比其他地方信息。即系点啊？鱼蛋论咯啊！大家 即系你俾 FF 啊？ 嗯，唔系啊，同其他地方， 因为最近有啲 F 有 FF 啊，下个月又 Lantis 啊，有啲 我用都唔出啦。好嘅，嗱睇下第一日零木乃美，我唔知呢个魔弹之王，我冇乜点留意到呢套嘢。 都 OK 嘅呢套。 前夜就呢个 Jam Potion 左少沙发。 哇！你点可以唔睇呢个鬼灯之冷彻啊，大佬？ 鬼灯咯，系咯。 好啊！哇，大佬，鬼灯系我系。去到原来有静飞拍夹去睇，坐喺度听 talk show 系不断有人走 的。主要系因为 talk show 少人嚟啫。 因为同埋嚟嗰个两个 cosplayer 咧，香港唔系话真系咁多人识咧。 啊，呢、這个 咩 talk show 除非 talk show 嗰个人要好红好红好红， 或者好似小野版咁样咯，同你十分钟暴走士波利他咯， 发癫。除非你遇到嗰个 talk show 会发癫咯。 咪有几个，因为如果你台上抢呢个系杉田啊或者小野版咁样，你知道佢哋会发癫嘅，咁佢咪吸引到人咯。但一般嚟讲 ，talk show 嘢系好红。 你纯 talk show 好难嘅，尤其即系鬼，自何况鬼灯啦吓，喺三位眼中，鬼灯香港算唔算有啲名啊？ 咪其实鬼灯多人睇嘅，系啦，但系佢会唔会对 talk show 有兴趣？ 有兴趣咧， 但系鬼灯唔系请嗰啲叫做里面嗰啲声优啊， 请 声优歌手嘛 ，coser 嘛， 但系而家问题系 coser 嘛 ，coser 真系争啲啊！呢样嘢，你话声优就唔同，你请咗安原良贵你唔同。 coser coser 有个就系你 coser 冇所谓，你咪好似大乱之前个大乱啊，后咪后边啊个大乱斗咁，你表演啊，即系你个歌星嘅 top show OK 咯 ，OK 啦， 你明唔明啊？即系个 dancer 嘅 top show。 O K 啦， 少咁似乎咁样啦，即系咁感觉啦。唔系我话佢唔好嘅， 打唔啱位。你你揾呢个人，你揾 cosplay 啦，你就点讲啊？系视觉少少嘅嘢嚟噶嘛？但系 top show 系冇视觉可以 有视觉嘅，一开始咪行几个圈咁样， 拍下影下相嗰啲咯。 嗰啲程度就算啦。 咁影完咪走人嗰啲啊？ 咁第一都系都系前夜祭啫，拉田时， 即系啦， 即系第二日，即系其实第二日先开，因为第二日先可以其实即系 重点系2月7号，一定嘅，我觉得系。 系 先唔好讲 cosplay， 即系一开头就系 cosplay 都有嘢睇噶 ，Idol Master 先啲啦。 你俾我讲埋 cosplay 先，一开始，因为点讲咧 ，cosplay 一开始咧系纯粹系就系咁啊，行出嚟show 两下，表演下啲即系 show 下嗰啲角色特性，即系，但系佢后屘而家系发展成变一个小舞台，即系冇。即系短舞台剧咁样咧，其实几过瘾嘅，你望下系开开心心睇下笑下，系几过瘾嘅。 咁热热场啦， 因为我记得就系、是、即系以前或者去到今年，就算买一两队都好啦，其实都系着住件衫行出嚟两个圈讲下句嘢啫。但系而家系越嚟越多咧，有啲即系打下交啊，做下动作啊， 做下短剧咯， 系短剧场， 即系好似个天元突破嗰个就真系好正。 即系你边个话而且咧你会好明显 feel 到。佢哋班友仔係唔係依家嘅？真因為我cosplay 成日串某啲某類人睇都未睇過就 cosplay 嗰啲叫串佢哋依家啊嘛。但係你舞台上面全部都唔係一定唔係依家，最少又有唔係依家嘅人喺度編緊劇，因為佢入邊咧全部都係關於係啦呢個例子係上年嘅， 唔係同動畫有連動先啦， 做作品有關係先咯。 呢個例子係上年嘅，不過我攞出嚟講。因为佢讲CC 嘅 cosplay， 跟住佢个表演乜嘢啊？打魔神，唔系讲打魔神，系讲蝶木伤。妈的，你冇玩过，你系唔知痛噶，你就咁外人睇，你系唔明噶。但系佢系哇蝶木伤，开木伤，做乜系木嘅？因为呢啲嘢你唔系打过魔神，你系唔会明噶。你打霸者魔神入边七啊个都系木伤嚟。 系 痛到呕嗰种， 即系要 即系你会佢真系要真系 个小剧场，即系佢学咗RG 个表演舞台嗰、那个要 coser 上台做一啲表演，咁大家之间明白到要做一啲点讲未必话台下嘅人睇得明， 但系至少同套作品有关系嘅小剧场咯。 最少唔系拎个衣架出嚟转两个圈，又翻入去嗰只咯。 即系要做埋啲小道具啊， 罗马人卡咯要。 变咗咪会，即系变咗佢好过动，好过动漫节嗰边个 coser 比赛咯。 就一路都系咁，成日俾人讲攞个衣架出嚟转两个圈，又拎翻。 系咯，即系有啲嘢先啦，起码都。 唔系净系斗件衫靓唔靓咯， 仲 要 斗 得 前后咯。你玩只衫玩得过唔过瘾咯？即系你系讲真，你 commit 已经写好多 cosplayer 系玩嚟睇玩得好开心噶嘛，佢哋 系 直情系玩到喂，使唔使玩咁尽啊？玩嚟睇玩到系完全成套成套嘢上咗喺面上咗咁滞， 系啊，所以其实几有起头嘅，都系大家点讲啊？觉得即系，我觉得系动漫节嗰种转衣架嗰种模式先入为主，所以冇人理啫嘛，所以嚟咗好简单啫嘛。你谂下，你谂清楚，动漫节嗰个 cosplay 嗰个所谓表演，系台下冇，系冇唔使买飞都冇人噶。但系呢度 C 三呢个咧，系争少少就买得晒噶啦啲飞。都算系，算系争 少少买得晒。有派过飞嘅，派一阵就话，哎， 我 听 住佢啊，几分钟就唔见晒啦。 派咗一阵啫。 同埋今次个主持咧，又拍埋阿名人出嚟啊嘛，又识搞下气氛啦，几过瘾噶。 啊！不过佢啲英文有待改善啦，个翻译 算啦，呢个就 算啦。 我明嘅日文全译有然后有个 cosplay 系唔知泰国定边度东南亚嘅， 嗰个系鬼灯啊！你唔好搞错。 唔系啊，我系话个唔系，我系话佢嚟嗰阵时啊，佢因为佢系日文全译，唔识英文，然后佢食 Q 咗咗英文去，即系我讲呢样嘢。 跟住跳咗 老实讲，你讲人多势众一定冇上年拉夫拉咁恐怖嘅。上年系讲紧特登为佢扩大个舞台，唔系 加灯， 加灯， 特登加为佢加灯，然后外边继续围满人。但系呢次咧就少咗好多嘅，相对上 呢次系正常咯， 正常， 但系 正常地逼满咯， 正常地逼满后边。铁马嗰边就继续打爆我场咯，同你。 不过嗱，先利益申报先啦。呢个唔系 P， 亦都唔系外干 ，OK。然后两边骑场派两边一齐答我嘅系，今年嗰个一定好过上年嗰、那个。嗯，唔系我知艾玛呢个好过 Love Live 嗰个。两几个原因，第一你啱啱讲啦 ，call 因为募集资啱啱我讲啦，募集资金过多，佢啲宝咧系派到可以接近开场先派晒。 哇！即系 跑两转噶， 银弹将人 好多转，唔系两转咯， 唔止两转。 而且佢哋系好有爱，佢唔系净系喺每场外边，唔系净系咩啊？佢系卖飞嗰度又派过啦，挨猫个摊位度又派啦，每场嗰入场嗰阵时又派啦， 舞台又派。 总之系你只要有机会去睇咧，佢系唔会放过你嘅。你只要有想要本嘢咧，你一定攞得到。但系 Love Live 嗰边系严重不足嘅，呢个第一。呢个第二就系大会问题选曲啊，上年已经讲过啦，佢哋选单歌嘛，嗰本 call book 系完全冇作用，完全冇作用。 喂，上年唔齐脚喎，虽然今年都唔齐脚。 你艾玛先唔可能齐脚啊！120几个人嚟踩爆个舞台。 冇话齐脚，就算而家动画版， 动画都卅零个。 唔系单纯 Cinderella 出咗唱片嘅得35个，你嗌齐都恐怖噶啦。 就算而家动画即系动画冇来 P 嗰个组合啊，都十几人啦。 十二个， 十三 个，主要系三个度做胆嗰三个齐唔齐？ 唔齐。争咗阿鸠川，唔系岛川。 争岛川。多咗阿妈 呢个系爱好嚟，点解？因为佢个屁股好 Q 大， 大屁股嘛，哮喘啊嘛， 呢个安产型 系。 阿岛川冇嚟到，佢系佢应该系嗰个日本 Antis 系有系都有佢哋噶嘛，即系十几个噶嘛，撑咗多咗阿布嘅游衣。就其他人系唔齐嘅， 周瑜咯，系咯。 不过唔齐佢就肯定噶啦，因为大家个公司都唔一样，你点？ 你就 schedule 就唔到啊！ 就算本街 master 都难就咁多人啦， 而且调翻转，因为佢卅几个人啦，你一定知佢唔会齐啦。 反而觉得冇所谓咯。 嚟、okay 啊、 到几多咪嚟 到 几多， 嚟到边个嚟边个。 但系 Love Line 系九个人争两个，两个定三个争？ 两个，争两件。 争两件，你就觉得系差两件。 好似抢烂猪来，仲有边个冇啊？ 你冇问。 蓝条同埋 蓝条冇。 先，好似Unica。 哦，系啊，系啊，系啊，阿史卡婆，史卡婆冇动佢两个。 所以个变个情况就变成。三十几个嚟咗五个啊，有五个嚟咗，九个得七个， 七 个哎呀争咗两个， 嗰、哦那个心态就唔 即系大家期待嘅。 尤其争你争阿朱罗就已经差好远。 同埋咧，因为艾玛嗰边就冇跳舞啊，呢、這个你话好主人冇啦，Love咧系要跳埋舞噶嘛，所以我哋上边嗰个 跳下舞嘅，要喐下啦， 喐下咪编舞啊， 唔使麻烦啦， 唔使编舞啊。 Muse 编舞系好重一个重点嚟噶嘛。 Love 咧，如果你要为咗七个人编舞，上年讲过啦，呢啲嘢系好唔合逻辑噶，所以佢先简单曲啊嘛，推理个可能性系咁啊。 其一啦，其二系今次 I'm Ali 佢始终。佢单曲的话，其实佢五个即系有嚟嗰五个嘅单曲，如果做嘅话就 O T 噶啦，一定 O T 嘅。调翻转，啱啱新上新翻 O P E D， 跟住 Tema， 即系跟住宣传 Tema。 唔系嗰个系Cinderella 嗰个 Cinderella project 咯， 成个 project 嘅主题嘅 主 题 曲， 跟 住就 系 嗰个 动画嘅主题曲 O P E D 搞掂三只， 好老 梗， 所以 可以 tip 抢咗四首啊。 仲唔系 三首，贴中咗两首喎， 中晒。你系两首半，因为冇估到佢将原我哋香港系第一个听原定版 ending 嘅， 系 ending 系原曲全只， 系 啊，我记得有咩 On the Guy Cinderella 同埋 Star 仲有咩？ 做个 ending 我净系记得 ending 咯，正咯， 咩夕阳礼物，夕阳的礼物， 礼物咯， 佢系呢三首都系点讲啊？大路到你本 core book 你唔可能冇咯。 一来，二来系你任何人上嚟都可以唱啊。 系啊， 你唔使惊，因为唔齐人唱唔到。 咁就变成咧台下嘅，我真系从来唔系喺香港见过咁齐嘅打歌。 系， 我真系靓到啊！即系唔会输俾日本，真系唔会输俾日本。 真一起唱。开头系唱Star 嘛， 唔系 Cinderella， 我咧Cinderella 嗰个打歌我系估唔到咁齐啊， 因为佢好简单啫嘛，大家都估到，而且有晒 core book， 有晒 core book 啊嘛 ，core book， 而且系最大家最熟嗰首， 系 同埋即系企喺舞台，即系中间嗰集系专业的嘛， 唔系噶，我睇个位咧系舞台外围第一层都系噶， 即系我第一圈。喺外面睇啦， 贴马第一圈， 舞台中前面中间嗰扎都好专业啦，同埋啲色又准咧， 冇熟歌， 色就准就已经，我觉得 色就基本嘅喎呢个， 即系所以佢成个嘢变成好点讲，完成度好高咯，虽然得三首歌就三首都系 full version 啦吓，不过佢就。呢样你觉得会成个觉得头成个 show 系 完整 好多， 你哋话比较翻呢三日 show 最齐一定系呢个 I Mask， 因为好简单就是、你如果你俾打 call 你一同后面 S A O 俾你又明咩事噶啦，唔系贬低佢哋，系纯粹觉得佢哋冇 咁有爱啊，冇准备得咁好啦， 过博啦， 冇准备， 我算啦，就即系。 啊，仲有 I Mark， 我就一定要提翻呢样嘢，呢个又唔提唔得，虽然唔同温巴摩利演就佢有摊位噶嘛， 系啊，讲呢啲， 梗系要讲呢啲啦， 系 咯，我系见过，我好多 friend 都话见到，因为佢唔止一次，系有扎 Love Line 嘅 cos 啦， 九个人齐脚， 喺 I Mark 个摊位，佢有一面系三块宣传板，乜都冇嘅， 系啊， 得三块宣传板，喺嗰个位做背景影相， 哇，踩场抄尽喎。彻底嘅超人喎， 即系第一幕每日俾个相我睇，我上网亦都睇过几次相同嘅相， 因为佢哋唔止影个，佢唔系 唔 止影个云，我望咗两次。 哇！真系咩叫踩个上门就中啦。 咁当然啲评语我就唔方便讲啦。 我忽然谂咗样嘢，旧年就系 Muse， 今年就 Iron Mask， 下年系歌词王子应该。齐晒噶咯，日本偶像三大天三巨头齐晒噶咯，如果系嘅话就。 大家坐啲。 咁但系唔拉更喎，啲人 喂， 高王系你唔会去睇嘛？ 咪高王又去睇噶，而家有时由经过今次睇阿睇拉迪斯阿灵村嗰啲 fans 之后，高王分钟仲癫过两套添啊！ 你睇到单分 A 真系揾到佢嚟就可能咪 咪揾齐脚就得。 齐脚咪就算 高王子，高王子要齐，高王子反而真系要齐脚。 但系齐脚 唔齐又系争好远嘅。 高王子嗰日系恐怖噶啦，变咗嗰日真系真系啦，日本偶像动画界三三个人就晒啦。 但你仲想望完死噶？ 但系由佢而家系基本上系市啊，依个三个最大最实实上以三个啊嘛。而家暂时讲，咁嗰啲咩第四嗰啲其实你话 粉丝疯狂啊呢三套啦 ，I Got You 嗰啲咧就叫第三世嚟噶啦，啲系即系三个，而家三个年代嘛，本来认为系 咁啊，翻嚟艾玛呢边啦，佢歌嗰部分真系冇得挑剔嘅，问题佢个 个talk 问题部分就有啲问题啦， 个talk就争啲啦， 太行啊， 好学真系好学， 咁就预咗噶，因为之后间就讲即系题外话啦，咁Latis 演唱会之后，咁我佢记者招待会噶嘛，咁我写完之后交翻去啦，跟编辑咗问我，点解问题咁行嘅？你睇佢几唔行啊？你佢系我度掟掉晒问题俾佢，跟住佢解咗啲问题。 官方拣过啊嘛， 拣佢一定行噶。你唔行问题，佢唔会攞出去解问噶。 你咪同佢讲咯。咁你明啦？点解要真普选咯、啊？我哋 一定呢啲问题一定系食饭屋食夹饭就系冇嚟噶。你唔好期待系咩？系一对一就好啲，但系如果你一大出堆人问，一大堆人答嘅话，一定行嘅。 唔系重点系佢拣定先。如果你系一大堆人当场起身趌起身去问佢咧，有机会搵啲有啲火花走出嚟。 系啦，通常而家解完一只团 喺呢个第一日四点半嗰《魔大王与战机》啦，主持咧好似个张文伟讲过，喺问你佢自己都套租过问嚟问佢都系呢啲问题噶啦。 日本人拣嘅嘛，啲问题系攞嚟问噶嘛。 佢唔系Lika 即系三本希望佢嗰时讲中华料理啊嘛，佢主持都话啊呢个老梗嘅中华料理梗有嚟啦。不过我好认真嘅，佢真系好中意麻婆豆腐，因为你想翻佢嘅 Twitter 望下，哇系佢系有个 Twitter 系写满晒麻婆豆腐，跟住系到场食，跟住临走。都要再食一次，翻到日本又要再食一次。 麻婆豆腐， 啊佢真系我觉得你有啲中意咯。 唔系咁正常嘅，有啲系嚟到因为食咗系日本场。 咁 跟住系 不过好诶，同埋一样嘢就系讲你讲艾玛讲香港，一定会有个一定会角色会讲嘅。阿菲菲中文名叫杨菲菲， 系啊， 呢个官方的 官方名啊。 佢有面有角有声有提到嗰阵时个主持话，王菲，其实我觉得佢呢个误会几巧，几过瘾嘅。 嗯， 点解？第一，日本人提到菲字咧，其实的确系王菲可能性系非常高嘅。同埋咧，点解呢个杨菲菲会叫杨菲菲咧？就系因为其实真系因为王菲，所以佢撞你话虽不中亦不远矣啦吓。 唔系欧阳菲菲咩？ 嗯。 唔系欧阳菲菲咩？ 唔系， 我呢个真系太老近啦，呢个就系得我哋年代都比福火为之唔多几日嘅。 咁系佢呢度佢入边，大家会好，大家好在意咁去提嘅。我几次有提到佢，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因为但系其实大家明白，动画肯定佢哋唔会，佢最多都系路人闪亮嘢嘅啫。因为佢连声都未有嘅，而家 声都未有啦。而且設定上佢係一個香港人嘛，咁大家都會提一提，我覺得好正路嘅。 可能係所以佢入面有提，但係唔好太期待啦。 係啦。 咁呢除咗呢啲呢，就真係真係好佛性出場講啲嘢啫。嗰啲 top 數真係佢自己揀嘅問題真係。 呢样嘢见我见熟噶啦，唉，就可以访问嘅人，可以好难理解。 唔系，我觉得系直接调翻转，我为帮佢谂答案嗰啲人产辛苦，就系问埋啲咁 Q 行嘅嘢，你又要表演角色特性咁样，反而阿耳机即系青木琉璃子，佢嗰度都记得嗰个角色啊， 仲会摄一两句 vlog 俾你睇咯， 即系你哋睇到动画你就知啦，你如果有睇到你就知佢啦，佢系得个提字啫。成个表演啊，木野由于老屎忽啦吓，你话你 我梗啦呢样就 咁佢最老嗰个， 如果真系讲呢啲啊，大佬 咁我话表演最好啊，讲紧 其实喺道在比比佢系真系老有声嘅老人咁大把，但系呢度 唔系佢都信噶，想要出多啲出场噶。 唔系重点就系、是、咁，佢喺佢之后嗰 part 佢跟辉下佢有份出啊嘛，咁你跟辉嚟咗唔争在咯，嗰只。 唔系今年就系得佢一个重叠嘅，冇其他。 佢一个重叠啦。 一跟边辉下就嗱一跳啦，跟住男仔就系S A O 嘅。 唔系 S A O 要讲下 S A O， 我觉得系诈欺嚟啊！你话你 诈欺。点啊？你有咩期待啊？ 即系我虽然对 S.A.O 呢套嘢冇期待，更加对佢演唱会冇期待。 你期待阿胡松耀？ 唔好傻啦！ 唔好傻啦，大佬。 唔系咯？ 喂 ，Lucifer 嚟咗。 咁你觉得炸气有啲乜嘢咧？ 嗱，首先你 S.A.O 唱嘅已经唔系全部 S.A.O 嘅歌嚟噶啦。咁仲有，即系唱歌净系播嗰啲咩片，完全系冇埋嗰啲叫同楼下观众嗰啲互动。 纯粹唱歌， 纯粹唱歌，你唯一嘅爆点就系、是、林林尾嗰 part 咯。 嗱，你搞清楚啦，歌手同偶像系唔一样噶，佢两个系歌手。 系。 其实你影翻舞台咧，佢哋可能会出，可能会要佢会出事，呢个系安全牌嚟噶。 呢样嘢 冇咩艾玛英讲系咩讲噶啦？佢哋影嗰阵时冇咩好台上面冇咩好睇，已经系咁样俾人讲啦。佢哋算系偶像，都已经系咁嘅款。你讲纯歌手咧，你影佢真系随时出随时影佢出丑。唔一定出丑嘅，即系应该啊。 唔系，但系始终我觉得有 咩可观性。 呢场就冇阿男主持出嚟吹下水啦，就纯粹真系两个女歌手 talk show 啦，就系咁咯。但系谂起俾多少少 surprise 嘅，咁就系玩告白， 吓 几过瘾嘅就 系。哇，呢个百合梗啊， 唔系百合嘅，就好正常嘅包。 跟住一跳就跟标飞啦，就系啊旧年就跟标飞下就两个，今年变三个。 哇！今年最正，我成日就系期待呢个节目啦。 系系诶，佢 即系点唔系点讲？点我最中意同埋觉得最好咧？每一场嘅呢个 talk show 或者表演咧，我嫌有时台上台下互动唔够多。但系呢一场跟登标费咧，互动系相当多嘅，同埋台上面嗰三个嘉宾咧又肯一齐玩咧，成气氛真系最热烈。 嗯， 即系譬如好似台下咁样讲次元霸王流，楼上都会。时间好了， 即系 声优会声优喺方面佢反应敏捷啲，即系例如话 Latis 咩啊，川崎系玩最开心嗰、那个，佢互动到咯。有啲歌手唱完就算，但系声优佢本身佢知道点样去搞气氛啊，佢会同啲观众多啲互动嘅。 哇，跟住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讲到分析配角啦，见到阿强子阿姜哥啊，即系揸强人嗰个女仔啦。咁跟住留下口声话，私下话多，即系跟翻贴翻日本播动画个进度。咁跟住阿游姨都系应翻嗰句咩嗰个女仔系撚撚大我咁样之类嗰啲啦，又好过瘾嘅。 佢立场表现反应好啊嘛，呢啲呢啲咁人哋老屎忽啊嘛， 我觉得呢啲好掂咯。你冇呢啲互动咧，你个气氛 就唔热 啦。因为玩声优咧，它系呢个基本功夫嚟噶，你一般声优嚟讲，真就系请你嚟，你一定识玩吉他嘅。如果你唔玩吉他都唔够，玩都唔掂嘅话，你就好大镬噶啦。 系你一唔系你要你最少要入先有得入角色咯。 唔系呢啲人做得相当好。 你一系玩吉他系基本功夫，有例外嘅。一系你好似阿小野班嘅插弦咁，史摩吉他连发。一系好似松冈精神咁样，本身就系吉他。唔系嘅话，你好难喺公开。 睇人嘅呢啲，冇得话咩嘅。 佢反而我想知道内田彩嗰个佢拖出点啊？因为我嗰日 啊，试试咁噶，真系 我撞咗啊！ 嗱，又系嗱，唔系我话咩啊？啲外国人右手下限啦，个咁讲啊，个我哋成日惹人诟病嘅群组，其实入边已经讲到明，唔好嗌觉得呢， 依然有 入边有咁啊，但系依然听唔明白嗰个群组唔代表全部海关啊嘛， 系啊。 依然系有人 嗌 过 多啲，依然有傻 系 啊！咁即系，但系啊，你嗌横嗌上面，梗系唔会应你啦。 睬你啦！ 睬你有味嘅， 咪正常嘅，咪依样嘢实预咗嘅。嗰啲就， 但我觉得即系 so far 人哋挂住 C C C 呢个 special stage 个埋头 咧。虽然嗱，其实好得意噶，内田彩你得一个角色在入边。 系啊， 即系咁，其实大家都系内田，系咪应该揾内田真理嚟咧？ 哇，两者喺一齐嚟啊！佢两只咧，喂，系重点就系佢两只系喺动画都未合作过啊！ 嗱， 喺呢只 game 入边咪算合作 過？我先问下你啦，我先问下你呢个粉啦，即系 CC 粉啊，有玩过？ 打紧啊！ 得，咁其实有几多人系为咗 CC 个排头而嚟？有几多人为咗内田个排头而嚟？ 喺现场反应围内嘅系为柳田，唔系为入 C C 入边嘅柳田，系为柳田，纯粹系为柳田。 纯粹睇 即系其实都系为声优，唔系为只 game 啦。 场外围圈嗰就为内田，系唔系咩？主要系为角多利，唔系为内内田添啊。系啊系啊，系好悲哀啊，所以冇咩人系为 C C 嚟嘅。 依家先咁搞法，咁第三日反而仲静咗。第三日嗱， 唔系诶，我顺顺顺，我讲埋少少啦吓。柳田啊，柳田其实几识搞气氛嘅，即系下边班女系咿哇鬼叫喺度，即系但系内田个相对个表现真系逊色咗好多，相对阿柳田个反应，相对佢搞场嗰啲嘢。 先同埋讲埋，因为呢一场嘢咧，我听到大部分声音都话讲得唔好。因为好多时候都喺度讲播片，同埋播片唔系顺住播断晒片咁样。 第一系 PV， 第二其实嗰集 PV 已经唔系系集动画已经出世界 ，DVD 都卖埋。好，几呢个时候你播 PV 咧，其实真系几咩？ 即我做宣传，谂住 即我冇玩过 CC 啊，对一个唔知唔系好清楚 CC 咩嚟讲咧，我行埋去睇咧，我觉得。喂，即唔知佢搞乜咯？你引唔起我的兴趣去玩呢个 game 咯？ 呢、這个咁佢唔就佢咁讲话，佢冇好着重去做宣传，唔太唔点讲，冇做到出晒面嗰只咯。佢系点讲啊？你可以话佢唔够嗰啲咩啊？ 细心 唔系啊？唔够厚面皮啦、啊 okay. 即系佢想做个佢即系想做个 show， 但系就唔系点啊？你谂下，你真系好认真嘅。你嚟内田，你嚟内田彩真系我玩 game 嘅。老实讲，我玩 game 嘅就系、是、喂你嚟呢两个柳田，我仲可以俾下面。即系如果你系嚟石田咧， 就嗌交啦。 咁啊唔同，喂，都系嗰句，石田喺呢个嗱男角女角女多男少，大家估得到噶啦。男角入边有三分二都系石田， 啱啊。 内田真理咧就系、是、三分一女角左右，但系佢通常都唔系啲主角，主角系佐仓。 但系如果你请呢个石田嚟，我你谂埋呢个问题，人流管制 嘅。O K 啊，唔系我知道，但系我咪话，如果作为一个一只game 嘅 fans 咧，我会想系佢嚟。 或者做一个作为一个做 game， 俾只 game 做宣传嘅。 我觉得嗱，佐仓真系少唔得。如果你要讲 show 翻只 game 嘅话，因为基本上呢度三分一角色都系佐仓，而且主角。啱啊！嗰时候我同司令部影过咧，佢播紧 P.O. 嗰时候我就话：嗱，如果呢度嘅佢入边全部都系 game 原音配嘅话咧，就会变成嗱呢、這个是左仓同左仓倾嘅偈，跟住系左仓喺度打紧爹，跟住咧跟住都系左仓，因为主角群唔系主角嗰部分啊，比较佢主线部分咧，大部分都系左仓嚟， 即系坑佢嚟玩啊！ 大镬过对手戏啊，系讲紧我方阵营同敌方阵营个阿头好多， 都系同一把声， 都系左仓，唔系同一把声，打声又唔同嘅，阿左仓做得到呢啲嘅，但系同一个人嚟嘅大佬，所以动画版就又换到人， 系换得傻啦，佢夹过啲咩啫都系， 但系咁话佢挂 C C 个名真系，但系真系唔系好 C C 咯，即系可能佢请唔到人啦。 咦，咁第三日其实真系最正军而去， 嗱第三日第一场即系 歐場啦， 我冇乜興趣，所以冇留意。 我都冇留意，跟住就先懵啦。 其實唔係，其實我覺得咧，香港係好少見到呢類 hero show 嘅，但係我唔明點，但係大家都係冇乜興趣，可能 係咪呢類 hero show 唔夠平民咧？即係日本通常係唔係就係呢個場有啊嘛？係幾個場都有，唔使等到呢啲咁嘅 event 先去到啊嘛。 我覺得咁稀有你都唔肯去睇，覺得可能係因為 如果戰隊 hero show 我就會睇咯，但係歐場我唔係，我杯茶咯。 我觉得应该差唔多其实。 客层问题啊，我觉得都系。 客层问题咯，即系可能就可能香港人唔知啦，因为我系 香港人冇呢个文化， 我 真系 好简单嘅，好简单嘅。其实睇一睇礼拜日嗰四个 show 咧，除咗 Ace Diamond 之外咧，都系课班比较细路啲嘅 细路 fans 嘅 fans。 咁所以虽然两点半嗰场啲怪叔叔喺度啊， 杀 Anis 咯。 你星梦同埋 Prismy 都 Prismy 都可能有大朋友，但主力都会系细路多嘛，同欧长明一样。 而四点半嘅钻石王牌，阿浅浅妈妈系三年，好似系年霸喎，旧年佢又嚟嘅，好似好几年都佢喎。 年有佢分咋？ 系啊，阿浅浅 系啊，上年有，前年都有。 系啊，浅浅基本上年年都见到佢，佢年年都嚟香港。 前两年系即 银河京队， 银河京队系 今年就系主力王牌。 啊，但系今年我真系 今年多美月桂同埋驸马良太。 其实重点系美月桂呢个 啦， 系啊，重 点 系 我即系我第啱啱开场嗰阵时，我几场咧，咪我陪我朋友喺度，我听到前后左右都系班女仔。 系啦， 你话好啦， 一出场跟住我记得阿戴镜嗰系边个啊？冯板托一托副眼镜，上翻尖叫，可以打包哈伞咯。 我咁啲通称迷妹嘅系讲紧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 怪叫啊。 咁小事噶啦，佢系唔使有啲咩特别嘢做咗都可以尖叫。 即系我觉得有啲唔 fair 咯，你挨妈都冇嗌得咁劲咯。 挨妈系仔， 阵间讲林春二一个时仲劲夸张。 挨妈系仔咧，系喺呢方面咧系比较系内敛 啲啊。 系 比 较怕丑啲，唔系嗌都唔系尖叫，你唔会咁点话？ 冇黄色啊， 同埋佢有色路啊，冇咁突发，系可以突然间唔知点解突然间成扎女一齐嗌，好恐怖嗰啲嘢。 冇预告啊！ 佢哋三名，尤其是阿 Cutter， 即系阿美月桂，又系识啲好识得搞气氛嗰啲人嚟嘅。 唔系佢释放呢啲色路出嚟咧。下面系好似系会。 今年如果讲排名里面，佢三个即系系明珠之后佢三个噶啦，即系如果排明珠之后佢就，应该讲就系如果讲神气度嘅话，明珠就应该就系你噶啦。因为相比嚟讲，系阿浅沼其实唔系佢未算偶像派嚟嘅咁个状态，佢两个系最即系真系叫最红啦，喺啲女 fans 之间。 系咯。 唔系，不过好彩，我同我同行朋友倾，好彩都冇叫另一个主角英正后云嚟。 哇，英正系得了嘅， 英正嚟 啊， 大佬又 英正嚟，真系 到 得了嘅，真系 又 有 保 送 啦。英正嚟复生嚟两个系唔得了噶， 唔系呢套嘢冇复生嘛？呢套嘢嚟一个好红嘅就系英正嘛。 明川已经唔派过嚟啦，大佬已经收埋明川噶啦，喺拉田嗰边。嗱，讲而家将唔得，反正就费事再分开一节啦，直接啦杀去虽然个钟啊，但系直接杀去拉田啊。边个人睇晒两场嘅？唔系，第二场有冇睇？第二场有人睇？ 唔会睇， 即系净系得我睇咗第一场。咁嗰日咧，其实我纯粹系边一部叫我睇第一日嘅。 嗱、呢个咧就我后屘有人答咗我，但我想你哋再答我一次。点解第一日冇人睇，第二日系有人投票嘅咧？咁得意嘅。 咪第一日首先我唔清楚咗点啦。我入到会场咧，九成半满晒嘅。即系至少嚟讲系仲有啲空位，但系我啲空位系留翻。 你当夫噶啦， 当夫噶啦，即系佢点留翻少少空位出嚟，俾记者啊全部去坐嘅。我都系夫嘅，第一日都系夫嘅。第一日就系俾 留翻记者全部坐，又唔叫我有飞。 因为我所知啊，系第尤其是第一日派飞派到通街都系几个 friend 不约而同问我要唔要飞，要就攞走嗰只。即系但系我费事，因为我去咗睇嘅话，我又要写稿，我唔使。 嗱，我咧第一日就话我去啦，即系我睇第一日嘅。咁第一日就系因为，其实我想睇第一日，因为我前阿桂姐出嚟香港，依个卖点啊。咁第一日其实卖嘅就系专业一嘅。 我调翻转，我觉得系应该第一日个阵容会比较吸引我啲，我反而觉得。嗱，点解第一日系大家系有飞证？ 话晒有 jam 喎，系咯。 但系第二日就大家好似会调翻转，有人求飞啊，调翻转。 但系其实我觉得第一日嘅难。第一日 系咪田阿贵关系咧？ 系啊，即可能阿贵姐啊，因为第一日其实MiCube MILK TUB 嗰个啦，我唔知乜水啦，因为我见冇乜留意佢歌啦，就跟佢系比较弱啲之外，嗱六林美奈实依个跟新谷良子、飞兰、左小沙花、瑞芳啊，最紧瑞芳惠美， 两日都有啊， 系咯，最紧就第一日就林川杰一嘛。 但系而家问题系凌川杰一个人派飞喎， 我都系奇怪。嗱， 唔第一日个阵容，即系要两个比，一定系第一日好个劲阵容劲啲嘅喎。 系啊， 如果第一日反而派飞，第二日就要求飞咯。 嗱， 即系两日礼拜六日嚟个，应该日子冇关系啊。 头先你讲话嗱， 头 先 关日子事更加系第一，系应该第一日先。你星期日，喂大佬，你话十一点几，有啲人要早走添。你 因为佢四个钟啊， 四个钟大佬， 四期几难挨嘅嗱。今次呢佢因为佢四个钟佢呢就俾你喺中途离开嘅。咁呢編集长就同我讲话啦来田彩呢七点半嗰时候就开 talk show， 咁你有时间射过去啦。咁我七点零钟嗰时候差唔多正式射嗰时候跟住瑞芳惠美上场。OK 得啦。咁即係瑞芳惠美同埋来田彩摆埋同一个天平上面根本上唔使揀嘅呢个系。 你个天平嘅。 咁我系我天平啦瑞芳大姐。有一句段根清都赢你来田彩啦。 不论喺物理上， 物理上，物理上啊， 又要讲嗰单嘢啊。 系嗱，呢个即系笑，呢个笑点差唔多系成喺封存咗成个日本二叉 level 嘅。系去厕所俾一细厕所阿婶当咗男人啦，讲系咪？因为佢自己回应就系、是、着佢本身已经唔算矮噶啦，你着对高筒鞋，加埋外表睇嚟成超过接近1.8米，入对厕所啦，喂，去男厕啊！即系讲你出嚟，笑碌咗喺度嘅，系当时封存，因为佢唔知咩一次俾人男人。 不过我有少少好奇嘅就系点解佢会知咧？我谂个阿婶系讲广东话， 讲广东话，咁佢正，咁佢只估咩意思啦、 啊？有晒手势成讲去走嗰只， 话唔定系清洁中，即系我嗰阵又第一个谂啊，话唔定系清洁中啊，或者呢个厕所， 我觉得应该呢啲经验唔系第一次咯， 系咪第一次噶？ 我想问佢会唔会其实佢自己脑补咗，其实系咩？ 喂，因为两个，因为我睇之后喺过几两个月之前咧，有一次去特卖场买嘢，咁佢经过特卖场睇啊，跟住啱啱隔篱坐嗰年坐有个即系带个细路带个 B B 女嘅妈妈，跟住嗰个卖嘢嗰边话，为咗你为咗可爱派喺买试下啦，跟住水王，我虽然冇化妆啫，唔好当系男人啊，你系唔止一次噶呢、這个。 哦，咁呢个系因为男因为佢拍咗件女喺隔篱，所以估佢系男人。 但佢今日觉得好 man 嘅。同埋佢好妙嘅，其他聲優咧嘅唱自己歌啦，即係例如話平川咁樣，佢都係唱即係自己唱嘅歌，即係自己歌。阿瑞芳大姐係唱佢主演男主角嘅歌。首先就係《幽遊白書》，由即 Eva， 跟住就係《打雨輪破》，三個佢都係主角， 都係仔， 係啦， 三係仔撞鬼。同埋佢都好玩，佢同阿凌川兩個玩力他。阿瑞芳係玩《打雨輪破》啦，玩 Eva 啦。我哋睇玩得好开心嘅，之灵尊直情系一嗱佢一上台已经系尖叫嘅，系直情系你话我我冇听美玉桂点啊，但系灵尊嗰场吓到我，哇咩事啊？系我直情弹起啊，都系即系嗰尖叫声系夸张到你不切，你觉得系好震撼嗰只， 嗯， 跟住佢又喺度大讲啲食有食啲又食物就他啦，即系喺度讲啦，佢嗰头好成两三分钟，好 high 啊佢讲啦。全晚得佢一个玩做 CM 啫嘛 ，MC 啫嘛，即系喺度讲嘢啫嘛，其他都系场就算啦。算系比较多咪就咁，我唔知嗰个男性组合多咪多啲对白讲咯，但系都冇人穿讲咁 high， 林川系真系完全最 high 最高点嗰只。 讲咩？点讲啊？呢佢哋个表现系，其实我觉得听翻嚟啊，因为我冇去，其实当日个表现系唔差嘅。点解会咩咧？其实大家都系个有比较，真系有比较嘅啫。因为喂，全世界烂铁仔。香港是最差的那个是最阵营最人阵营是最不吸引啦，不是最差的。其实真的有比较的，其实这个卡斯很厉害。 因为那间那个场是小的，只有1000人场，但是他那个制作水准呢是完全比照日本拉铁小的所有 level 的。新人兵全齐啦，舞台后来 kick 卡嘢准备啦，全部是我讲真的在香港看书很难得见到。哇！即系比照呢个级数，你摆红馆都用得噶啦，嗰、那个级数。 系唔系？佢其实个水准好高嘅，就系、是、纯真系因为啲人真系鱼蛋论咯。你喂隔篱有乜乜乜乜乜七七乜乜七七，我哋呢度净系得，即系其实你冇 都唔错要 做。唔系 隔篱饭香啫，都好噶。 唔系系点讲啊？隔篱仲香啲咯，冇计。隔篱坚系人哋隔篱，尤其是日本啦嗰阵话，同埋呢个又系呢啲外观论啦吓，喂都冇 love line， 好似唱咗一首定系咩嘅嘅啫，我觉得系有唱到，而家嗰一唱嗰一唱就大家起哄，即系我之后我 就有几个就 唔系，都系调翻转，如果单纯以外观嘅思维去睇咧，佢乜 show 都唔会睇嘅嚟，香港， 台湾有啊， 系啊， 上海都有啊， 系啊，就系啲人唔系话，度度都有，就我哋冇、啊。 唔系，外观呢个系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我觉得你撞咗。 我觉得另一个原因就系、是、点讲啊？香港系冇唔习惯咁大型、咁高咁大制作、咁长、咁多人嘅演唱会，佢哋见到680蚊系600零咯嘅飞就即刻退却啦。 同埋要做四个钟头啊，有啲人顶唔顺。 始终系长啊，四个钟啊， 一般两个钟头，四个钟头。你谂下，净系 Jam Project， 佢每人唱自己嘅歌唱，每人唱佢自己嘅首本名，佢一节都唱咗5分钟咯。 佢一人一節啊嘛，分幾鐘啊已經去咗。不過對我嚟講就係嗰間就係多好聽啊，未唱輪舞就已經好收貨噶啦。呢、這個係最重要。 咁就唔使入去睇啦。 大佬佢冇幾好唱輪舞噶啦。 咁二月六號嗰嗰日都唱輪舞啦。 冇啦，咪要冇佢，要系有咩？唔知喎，真系，因为佢前日就 前日搞咗样嘢， 嗰个舞台啦，周围灯光灿烂，嗰啲灯，嗰啲射灯同有同冇冇分别，个音响又系咁嘅款， 咁要俾呢样就输几条街噶啦，CV 就系衰 喎，真系 嗱，前夜仔咧好简单嘅啫，当前夜仔开嗰刻，我同我哋几个企咗喺大门口，我呢 part 嗱，我自己一听已经 real 噶啦 ，real 咩咧？掹嘴、 啊、 ，MMO 嚟根本唱，点比啫？ 所以话所以咪话啱，你演唱会听到同电影听到系两回事嚟嘅，即系你 搞 清楚，真系差 好远，差好远嘅成件事。 即系点讲啊？舞台嗰边咧，唔系话佢唔好，唔系，佢话有就大家求有嘅啫，唔求好嘅。但系要求好咧，唔该入会唱啦。即系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啊。 系咯。 你唔同嘅，始终你演唱会另一样嘢嘅。 但系调翻转，如果你话前夜制佢哋都唔咪嘴咁样同你唱，你就惊啦，系咪先？ 制佢都唔会咁薄啦，佢一去着三万廿九年装， 咪系 咯。今日我真系要讲就，我其实我冇问题啊，即系飞有几个系即系嗱有意外嘅，飞兰同 Jam Pong 入唱《Gitarre》嘅，呢个系有少少意外嘅。因为是他令我想起当年从本地乡仲再阵时的 Jam Project 咯。 啊哈。 是突然间有种哇从本地乡再阵那个年代的 Jam Project 就是这样的。因为自从从本地乡退出了之后呢得返到澳洲亚美呢是成日 Jam Project 是因为有以前同Lucifer 讨论的时候是成日 Jam Project 是 Heavy Metal, 就影山那个风格影山和仲 个 Walk 感不强。 很滞啊冇得油啊。 个 Walk 感太强啊。 就多飞兰之后成个觉得是中和音色柔和咗啊，感觉上系好压，冇咁哇都好辛苦听，好攰啊，唔系冇真系攰啊。 第一手半手冇问题，一路都系咁， 一路都系啊， 系啊，唔系皮嗰啲叫咩啊，惯性皮落嚟啦。 佢因为佢一睇咧就成你成个 Jam Project 嗰个风格系往重越嚟越重口味，越硬硬硬硬硬咁去啊。 我觉得呢个唔系纯粹人嘅关系嘅，点讲啊？佢哋风佢哋要咁样先确立到风格，因为讲由。大家唔会听 Jam Project 咯，而家咪 咁咪其实唔应该咁嘅，以前江中有油噶嘛，但系佢而家系因为有重金入去咯。 即系我想问下你，新嚟嗰个 Sasaki Saka 表现点？ 左小沙花，得其嗱，今次咧嚟亲嘅多少？唔好计新谷啊，唔好计啊，撩谷良子啦。今次嚟嘅，我觉得其实都属于叫重炮手嚟嘅。佢同即系如果你话新世代几个重炮手嚟讲，佢用同菲兰同一段距离咯。即系我形容就系澳洲亚美之后嘅重炮手咧系菲兰噶啦， 因为 其实而家 我二月六号现场睇萨卡好似争啲咁样， 佢争啲嘅，佢系未够菲兰嗰个级数嘅。佢我佢现场硬系争啲，即系唔系话唔好系，你硬觉得佢系争咁少少感觉，唔够啊菲兰咁样光收放自如。 我狠啦， 菲兰佢系一个将澳洲亚美重火力嗰部分强化咗版本嚟嘅。因为几个都所谓话 SAQ、SAQ 嗰几个啊新世代啲所谓叫做猛女歌手，佢就我觉得佢有少少叫尖锐咗少少毛躁感觉。佢呢种都系咁俾我感觉，就系佢猛，但系佢嗰种尖锐一滞，硬咗先硬意。但系飞兰就冇呢个问题嘅，飞兰就猛得嚟咧，你听落系舒服嘅感觉系。咁之后最后咧佢唱咩新 style 就系呢个佢哋嘅主题曲啦。然后第二日就即系阿桂姐，我发现原来竟然冇人睇过。我其实想听阿桂姐同埋美香阿琪嘅，呢样我比较中意啲嘅。 咁你唔系女神啦？ 唔系，一系就第二日冇啊。 一系就全部都系八号。 咁啊，第二又唔够飞定系咩咧？ 唔知啦，可能佢就排第二。 我谂啊，桂姐你竟然唔去？ 系啊，其实我想问阿桂姐就系。你点可以一句屙咁多首歌出嚟噶？佢真系好似写歌真系。 我系好有兴趣，不过系我想写歌嘅心情压过咗咯。 唔系，我想就系我其实如果俾我机会问嗰阵，你点可以唱写歌写咁快，大佬？喂，大佬一个 love life 之后，所以佢 系唔止快，其实系因为仲要系 有质有量， 佢有质， 佢唔系写得好咁简单，写得好咧写得个词写得好呢啲嘢咧就。好多人都做得到嘅，香港都唔少啦，三日 B 一首，因为 B 一三首都听唔少。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入边咧系 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好道好好 道欲啊， 好道好好表达到作品本身嘅感觉，系啊，你真系觉得，你应该系刨晒成套 世界观咯，应该 系啊，你要刨晒成套作品，你先可以撩到呢啲词出嚟。我唔知系佢识得捉方法定系乜嘢咯，定系佢真系刨晒啦。 所以好神奇噶，佢拎拎啤咁多歌出嚟噶，如果冇，即系佢有第一冇系，我觉得系最大遗憾咯。 喺咁入肉嘅情况下，都可以咁样量产到出嚟，系几劲嘅。就是、 全日最油嗰个咪阿廖谷良子咯， 但系妖魔你就可以同我讲，我可以直接同佢做访问，如果唔系就免啦。 算罢啦，今次大围访问，结果又个成堆嘢抽咗五条问题出嚟，好在有一条问题就系、是、问讲关就系、是、问紧作为歌手，即系我由我提出嚟就系、是、作为歌手同作为声优咁有咩分别？好在呢题问到就唔系我都唔写乜嘢大佬，啲咩你嚟香港咩推荐啊嗰啲其他嘢，哇可乐不能 垃圾到爆，即系唔系可乐就垃圾 啦。饮咗乜嘢食咗乜嘢嗰啲， 想问 嘅啦，唔该唔好同我讲啦。 唔想问嘅啦嗰啲嘢， 咁咪冇办法，佢哋嘅招烟问题好答啊嘛，即系我咁样嚟。唔系，系安全啊，系唔会出事啊。 安全，主要 系 唔会答错。 像啊，你点样答？你中意食乜嘢都唔会有问题啊。你中意食榴莲都冇问题噶。但系如果你讲啲点讲啲盗肉， 唔系如果你话如果一盗，你话一组人之后，你话净系访问张威，或者净系访问林川，就多嘢问啦。但系你围内每个人答几句，每人答几句，都已经停个钟头咯，冇问题。你冇人发嘅，一定变咗咁样嘅。一大批人演唱会嘅访问会咧，你唔好话，你根本唔应该期待有问到嘢。 集体访问一定系咁嘅， 一定系集体访问就。啊好啦，超咗成15分钟啊，以我标准嚟讲系好过分嘅。 大家讲得开心啫。 咁 C3 啊，要清晒啦。咁下次 C3 2016睇下会唔会歌词王子啊？咁走啦，跟住日本偶像 anime 三个演绎齐晒啦。 唔系睇个势一定会搞噶啦，2016。 系啊，睇下啦，睇下 会搞嘅啫，搞搞难嘅。 因为其实喺阵容咧，呢三国字咧系会红到2016噶嘛。 希望唔好再收紧传媒检查啦。 系唔知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